喂，倾下偈。系嗱，话咁快咧，又嚟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啦。 系啊， 我哋两个特登夹咗着红色衫喎。 系 啊，咁啊，今日就揾到阿仙人啦，同阿凌少啦，就主持呢个节目啦。咁啊，话咁快咧，就已经做到咧，今日第十一集啦。 十一集啊？ 十一集啊？ 哇，又要 系啦。咁我哋阵间到节目尾段先讲。我哋嘅安排点样啦？咁啊，今集咧，咁啊，启示录就讲呢个古代嘅一啲好古怪嘅医术方法。咁其实呢个 topic 咧，即系呢个主题咧，我曾经喺好耐之前讲过嘅。不过我觉得有啲嘢我深入少少讲， 同埋补充， 同埋你知啦，即系。有时有一个话题咧，其实就唔系话讲一次就讲得完嘅咁样。咁我哋希望能够详细少少啦，又同大家分享多啲嘅呢一方面嘅知识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第一幅图啊，图一，阿仙人嗱，我咧，我哋平时写字啦，我哋写正体字咧，就左手边个医字嘅， 系， 其实咧。原本咧就唔系咁写嘅个字， 已经下边有个毛喎。 系啦，其实以前咧喺古代嚟讲咧，其实系用右手边呢一个医字嘅。 系， 咁点解咧？ 喂，大佬嗰阵时应该啲医生咧未识得咁广泛咁用药啦， 系啦， 未有神农氏啊、李时珍嗰啲先。以前都系用啲通常佢唔会话你病，我谂 系。 你通常都是三魂见七魄啊，或者你有问题我帮你招魂啊，靠啲天然力量啊，求神啊，帮你医治嘅啫。 我就最中意你咁样解释，好合乎仙人术嘅风格。 咪系喎，你嗰阵时 啱啊啱啊，你 第一你药唔识用啊嘛， 系啊系啊 系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梗系你梗系得罪一个天啊，咁啊祝你拜下神。 系啦，因为呢个字体咧，我谂咧就正体字就大家少见啦。我怀疑咧系啲。古代嗰啲咩铭古代嗰啲金鼎铭文啊，或者系甲骨文嗰阵时候，我谂个医字呢一个字可能都已经有出现过，即系大算小算嗰阵时候啦，即系未系正体字嘅时候啦。咁嗱，好啦，而家现代用个医字咧，就用个油字，油字点解咧？一个光 系咯。 个缸咧，可能系摆啲液体或者摆啲药喺入边嘅，所以大家见到呢个油字簿咧，通常就讲系一啲液体，因为装住啲液体咁解啦。但系毛字咧就一定系同啲法术啊嘅嘢有关。好，翻翻嚟先，系啦，同啲法术啊嘅嘢有关嘅。咁头先你个解释咧就中晒噶啦，已经，因为古代嘅时候咧，大家都唔知啊嘛，觉得咦你病、啊。睇嚟要帮你逐邪逐鬼喎，系啦，跟住又帮你驱散嗰啲。 唔系根本佢，我谂嗰个年代病，佢都唔知道有病呢样嘢。 个病理啊，佢哋唔明白。 系啊，唔知啊， 系嘛，系啦，所以 到而家啲人都仲系咁啦，冇讲嗰阵时啊。 系啊，其实应该咁讲啦，我自己咧就相信有灵异嘢嘅，不过调翻转头咧，如果你下下都系相信净系呢一样嘢咧，我觉得系讲唔通嘅，系啊，最紧要有时都要理性去睇呢件事啊。好啦，嗱，古代嘅时候咧，因为咧佢哋病系神灵咧对人嘅惩罚，咁咧如果嗰啲巫医咧，即系有巫字嗰啲巫医啦，就具有呢个通神嘅能力咧，就可以帮你驱邪啦，系啦，去埋耳啊。嗱，呢啲好啲古代嘅記載啦，就做嗰啲儀式咧，喺嗰啲我哋叫做係咪叫石刻啊？呢啲係 呢係石刻， 係啦。咁咧就會見到啲以前嗰啲儀式，嗰啲咧嚇嚇。好啦，好翻翻嚟。 佢以前古代啲儀式通常打锣打鼓啲音樂啊，令到你精神亢奮啊，咁樣然後先幫你醫治。 係，我見到好多咧， 全部都係嘅，多數都係 嘅。跟住但佢哋都會用藥嘅， 係。 不過用藥嘅形式咧就。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咁直接，可能都系用啲烟熏下你啊。不其实可能真系有用嘅，但系咪咁显著就唔知啦。或者整啲嘢俾你饮下，咁样又或者系令到你个人亢奋啦。咁可能你知啦，心情都影响疾病噶嘛。 会喎，系啊，因为抗癌嗰阵咪安多芬嚟嘅。如果你个人长期开心咧，系刺激你增加嗰样个安多芬，系真系唔会病，唔会生 cancer。 系 cancer 好多时候恶性嘅， 系啦。 又是而家我哋咧好多疾病咧，其实就唔系病毒，甚至乎唔系呢个细菌感染嘅，好多时候就系自体嘅免疫力啦，或者自己嘅身体。 出现咗异变咧，自性 嘅。系啦，所以咧，即系个人放开啲，开心啲，唔好成日谂住害人啊！呢啲路路咧，即系病痛多啲，真系真嘅。 即系立心不良嗰啲系嘛？ 系啊 ，OK。 因为我次次去嗰个医生同我，喂，你好耐冇嚟过咯？喂，大佬冇病唔嚟睇你啊，黐线！ 唔系饮茶就冇所谓，食饭都冇问题，最好就唔好俾钱你赚。 嗰个姑娘都几搞笑，喂，你好耐冇嚟过， 黐 线，系真系咁讲噶， 我觉得呢啲同人哋结婚咧，我年年有今日冇分别咯。 唉，我成日都发现啲人都古灵精怪，问埋啲嘢。我第一次去攞身份证嗰个女人，你估第一句问我咩？ 咩啊？你够清？ 我攞正实成人身份证啊，结咗婚未？ 黐线噶，唔系喎，好难讲。可能佢哋以前嗰啲大家人咧，就可能会早啲结婚咁样嘛。 咁你唔系第一句问呢句嘢？ 系咯， 好鬼好笑。 如果结咗婚，咁身份证有咩分别咧？冇分别噶。 冇啊、 哦，可能填会唔会已婚？ 系要填已婚，系、哦、啦，可能 咁都好正路啫。咁问啊，系啦，变咗无所不谈啲， 系又似。 唔系我哋咁样做节目好搞笑嘅事咧，就系咧唔同嘅火花就咁样合成啦。好嗱，我讲正题啦。好嗱，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讲翻啲史，即系历史耐啲嘅一啲医病方法啦、嗯。好，系埋、啊、第三啊。嗱、啊這個、呢一个咧，你睇个头都穿咗个窿嘅。 哇，好圆喎！嗰件架撑都好靓下喎。 系啊，呢个可能女人嚟噶。嗱、嗯啊，因为咧以前古代咧，佢哋史前咧已经有呢个咧叫做开脑嘅手术。 系 啊，咁咧喺欧洲啊、中东、南美出土嘅一啲头骨系其实转咗窿嘅。嗱、嗯，转咗窿咧都唔系最得意嘅地方，最特别嘅地方。而转咗窿之后咧，嗱、啊，理论上咧，你转咗窿咧，咁你系咪啲？但当你钉咗之后就转窿啦，或者你受到酷刑而死嘅转窿咧，咁你开咗个窿之后咧，应该系啲崩角噶嘛，因为我系夹硬将佢打开佢啊嘛。 系， 但呢啲唔系，系啲圆角坯边， 咪咯， 即系冇坯边嘅， 好靓喎，嗰个口好滑喎。 系个口好滑咧嘅原因就系话，因为佢转完之后佢未死啊嘛， 系 跟住佢好翻啊嘛， 系 跟住啲骨咪好似有啲叫做愈合咗嘅感觉咯，好翻翻嚟先。 喂，但系嗰阵时都犀利喎，佢点止血咯，开咗个窿， 咁先坚啊嘛。 咪咯，喂，以前西方做手术嘅唯一止血方法，烧红啲铁，然后咧就， 有阵间会有机会讲嘅呢样嘢，系啊，医痔疮咪咁咯， 系咯， 系你讲冇错啊。嗱，因为以前啲痔疮咧，真系烧红嚿铁， 咪咯， 跟住咧 抹落去嘅啫嘛， 斜一双怼落去，跟住咧，仲要咧你系狂流血嘅，不过咧就。因为你流血嘅话，佢就更加要止，跟住揾嗰个烙铁咧，碌嚟碌佢咯。 系咯，跟住佢以前系唯一嘅止血方法嚟噶嘛，后期先联针啦，联针啊，再又先进少少。我就唔明佢点样止到血喎， 即系可能揞住啊，或者点样啦。咁佢哋，总之佢哋咧嗰班人咧，其实就真系医紧病嘅。我觉得呢样嘢嘅理论咧，同颅内压有关。 嗯，颅内压系嘛？ 颅内系啦，即系个颅头入边咧，佢入边个头入边嗰个压力太大，跟住放咗。之后咧就好啲咁样嘅， 但系个窿都唔使开咁大，觉得 减唔系应该仲大啲，开到鬼死咁大啊！好啦，咁去第四啊，系啦，嗱呢啲咧就系咧喺新几内亚咧同埋新英伦咧，即系新爱尔兰嘅土著咧，仲保留住咧一啲即系啲壁画咁样，佢睇到佢哋嗰个医嘅状况啦，系啦，好再翻翻嚟先。 咦，嗰啲系号角喎，嗰啲嗰个图纸系， 我觉得似系喷嘢都得，咁样喷啲嘢落嚟，咁其实咧，嗰只凿头颅嗰种方法咧，嗰啲土著巫医咧，嗰种转头嘅技术，其实一路都保持住嘅，好多地方都系保持住，即系唔系话净一笪地方嘅，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做嘅。同埋咧，凿咗个头骨咧，未必代表佢会死嘅。总之你唔好打伤个脑咧，咁个人就应该就冇咁容易钉嘅。 咪就系话嗱你。而家现今嘅科技有照 X 光嘛？ 嗯， 你知道个脑同个头盖骨个距离有几多？ 系系啊， 以前唔知咧，就凿深啲就冇命噶咯，大佬。 我谂佢哋有佢哋嘅一啲传统嘅方法嘅，不过咧，你讲冇错，可能咧。我哋见到嗰啲咧，系一百个人入边得全部都十个，可能有九十个已经钉咗啦。 试一百个死咗九十个， 唔系手术好成功就凿开咗，凿开咪成功咯。病人死亡噶嘛。 系啊， 以前我觉得个死亡率好高啊。 系啊，即系 不过你唔知又劲痛咁。 咪即系我睇嗰套戏嗰个人佢话拯救人质最佳嘅方法咧系咩咧？就令到嗰啲人安全咧，就第一打死咗个人质先。 有即系冇得有恃无恐啊！ 冇得俾人挟住实念啊！呢次 系啊，等佢自己要投降啊嘛！嗱，即系话咧，嗰啲人咧，其实好多人咧都生存到之后咧，而家掘翻啲尸体出嚟咧，即系嗰啲骸骨出嚟都系完整嘅个头颅。好啦，咁啊，去一去咯，去一去第五啊！嗱，呢一种咧就系、是。要讲一讲啦，嗱，古埃及人咧，公元前咧二千几年前咧，嗰啲古墓已经发现咗咧呢啲皇室嘅乜嘢啊，御用嘅牙医啦。嗱，你睇下，当年咧佢哋已经识做呢个外科手术，仲要咧，譬如个牙甩咗啊，剩咧就揾啲嘢咧，金啊金属咧嚟托翻住佢嘅。 哇，嗰阵时已经识咁啊，好犀利喎！ 犀利噶，公元前二千几年前，即系而家讲紧系四千几年前噶咯，四千六百。几年前噶咯，即系好紧要噶。佢哋除咗识得做外科手术之后咧，佢哋咧仲会咧对啲骨科嗰啲好劲。佢哋好去埋第六啊，系啦。嗱呢啲就系叫咩架撑啦。 哇，嗰啲架撑咧真系睇见都惊嘅。 系啊，嗱而家即系话以前佢哋已经识用金属嚟做一啲工具嚟。当系医学咁样使用噶啦，即系医学嘅用品嚟嘅。 哇，都剥牙啦，会唔会用嗰把钳啊？ 剥牙会啊，你话细个中间一把啊嘛，跟住最紧要你睇啲刀啊，可能系讲紧系啲开过身体上面嘅一啲我哋叫做工具咁样嘅。 喂，剥牙会唔会咧搵个钳住牙，跟住一脚踩落你个头咯？掹佢出嚟。 不过其实你讲剥牙咧，好多办法噶。因为细个咧咁蒙见，好翻嚟先。细个定望蒙见睇牙医噶嘛，通常咧就喺门柄嗰度咧就绑条线，跟住你一爬埋到门咧，即刻嗰啲个门喐噶嘛，又掹咗个牙飞出嚟咁。 唔系通常以前 牙仔咧， 甩嗰阵时咧已经系嗰只牙熬得松噶啦，搵条线打一个 cut 咁啊，我咪啊，我净咁藏。喂，仲有一个有一样嘢，阿妈一定要嘅，就系、是、合埋对脚，合齐对脚。佢话如果你唔合齐对脚咧，但系啲牙就唔齐嘅，跟住向后掉佢，唔好理你系咪咁 样？哦，唔系冇，我呢样嘢就冇。 系啊，我觉得几顺，因为我啲牙都几齐，佢、一定要咁做嘅。 可能以前嗰啲我哋叫儀式啦，係嘛？算唔算喺傳統？ 唔知阿媽一定要咁做啊！ 係啦，嗱，講翻啦，嗰度咧，佢哋好多時咧，頭先嗰啲架撐咧，好多時佢哋咧，譬如話啲腳啊或者手咧，我哋而家喺嗰啲埃及嗰啲地方咧出土咧，佢哋好多時嗰啲人都係有。即系譬如话我嘅手，嗰个手骨，咁我见到咧有啲位置咧可能断过，但系愈合翻嘅，即系话佢哋当年嘅搏骨术已经好精密。咁你齐唔齐啊嘛？搏到如果你冇嘢夹住或者冇嘢定住位嘅话咧，你搏嘅时候咧可能系咁样歪咗噶嘛，歪咗噶嘛，佢就唔系嘅，佢搏得好齐嘅，即系话佢哋当年埃及已经有呢个先进嘅搏骨技术， 即系入榫咁样入得好正嘅， 即系起码唔会话歪得咁紧要咯，即系手起码唔会话乱咁样。 即系佢一定系有个方法固定佢只手，等佢生翻咯。 系啦。冇错啦，好去埋六 A 啊，系啦，嗱呢啲就古埃及人嘅记载啦，佢哋咧都可，佢哋都识得用咧各种嘅动植物啦，同埋矿物质咧医疗呢、這个医呢个咧眼疾啦，辐射、肺病，仲有妇科病嘅， 哇， 即系话佢哋医术高明咯，系啦，即系唔系简单。 佢后期差啫，埃及嗰个科技之前都好先进嘅， 啲人成日咪话外星人帮助咧。真系唔知 喎，咁啊真系唔知喎，人啊梗系人，你应该唔系地球生物啦，我净系知 系啊 ，OK 咁啊系咯， 好嗱，我哋继续去啦，好去埋第七啦，嗱呢一个咧就系古代嘅医术啦，咁啊我哋头先讲得外国嘢多啦，又讲翻啲我哋中国嘢啦，嗱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古代咧，其实我哋中国人咧都有呢个外科手术嘅，嗱最出名嗰个梗系华佗啦， 华佗 最出名咧就用呢、這个。麻沸汤嚟做麻醉嘅 麻沸汤啊， 系啦。咁但最紧要一样嘢咧，头先我哋所讲咁多种嘅医术嘅外科咧，其实一路咧我哋都唔系好清楚佢哋有冇用麻醉嘅。 系啊， 系啦，因为个记载相对就冇咁多，但系调翻转头华佗就有记载嘅。 系 啦，就话用麻沸汤又好，麻沸汤都有嘅，麻沸酒好似叫做，总之系俾你有麻醉作用。 系啦， 令到咧。你个人咧喺嗰个开手术嘅状态嘅时候咧，唔会好痛，唔会痛死先。 但佢都唔知有冇针灸啊？如果有针灸，一样可以令到当时止痛 嘅。系因为对啲神经线嘅压制啊嘛，啊，我哋叫做嗰啲经脉嘅一啲嘅。 本来佢呢啲咁嘅医术可以流传噶嘛，不过你比较曹操吓。 系啦，就系想讲啦，好翻翻嚟先。系啦，阿华佗咧点样 死嘅咧就系、是。佢真係帮阿叔叔话，好似你头风头痛。 佢成日头痛㗎嘛。 係啊係啊。跟住就话阿大王啊，唔係阿丞相叫做。 係啊，佢个。 阿丞相不如帮你喺个头度开个窿嚟。 係啊，我帮你开窿㗎嘛。 佢就你黐线㗎，你咪真係怼冧我，唔得搵人嚟斩咗华佗咁样死㗎喎。 係啊。 係啊，所以搞到华佗呢其实係实际上係俾叔叔搞掂咗。 仲有喎、啊、佢仲话佢咩呀，话佢呢个。喺度胡乱，喺度即系咩？ 散播谣言啊嘛， 喺度唔系话佢喺度胡言乱语，嗰啲医术假嘅，烧晒嗰啲医书， 系 咁啊，点嗰个玉卒咧就想抢救都抢救唔切，抢救剩几本， 嗯， 即系阉鸡啊阉人嗰啲嘢，剩嗰啲外科手术就系得翻嗰啲，所以即系中国啲阉鸡阉人咁劲。 阉人嘅，我有一集 相传系咁嘅， 讲太监咪阉人嘅。其实汉朝开始就阉好多人嘅， 系啊，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，反而死亡率高咯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喂，眨眼又够钟，我讲下真系。喂，今集我觉得可能开五节咯，搞唔掂。好啦，喂，咁啊，转头翻嚟第二节再继续讲。 好。